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知咩嘛 shit 嘅，但系好日本大事同大家见面啦，我啲日文得唔得？ 啊 ，OK， 系嘛，你真心讲系 OK 啊嘛，因为我可以讲落去噶吓。咁咧就呢个节目咧，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咁嗰、那个节目嘅构思咧，其实系呢位小姐阿美系嘛。咁你同大家介绍你自己先好嘛？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林五月，第一届网台训练班嘅学员嚟嘅。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系啊，咁我其实希望你用日文讲嘅吓。咁但系因为我哋都唔肯定我哋啲观众系咪识听日文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首先用呢个广东话同大家讲下先。咁我首先要交代一下呢个节目嘅缘起啦。咁头先阿美都讲咗啦，就系佢系第一期嘅网台制作训练班出嚟噶嘛。咁我哋就要证明俾大家睇。咁你交咗几千蚊之后咧，你系有节目做嘅。个节目做得好唔好呢就睇你啦，唔系睇我啊。咁但系咧，做呢个节目出嚟咧，其实就系、是想话俾大家听啦。每一个人咧，佢自己有个生活嘅经历或者有啲经验咧，其实可以带俾大家喺个网台呢、這个平台上面咧，去话俾大家听，同埋大家一齐分享嘅。咁我首先要承认一样嘢，就系咧，即系做呢个节目咧，其实一定系有少少老病。咁啊，點解咧？就因為事緣咧，我近排咧，我成日走去 APM 啦。咁好多時咧，周不時你會見到咧，啲即係成啲靚妹啊，十幾歲啊，或者廿歲都有嘅嚇。咁當然主要係女性啦，就成都坐底成千人嘅。咁我成日懷疑，究竟啲人咁蜂擁喺度做咩咧？原來睇韓星。 哦，係。 咁我睇落去咧，我又覺得即係韓星有乜好睇？我從來理解唔到呢樣嘢。咁但係證明呢個一個社會潮流嚟嘅。咁我對呢樣嘢其實好唔服氣嘅原因就係咧，因為喺我哋或者甚至你嗰個年代啦，即係日本嘅文化對於我哋嚟講咧係一個好精緻嘅文化嚟噶嘛。 係啊。 無論歌啦，無論文字啦，無論設計啦，無論 品味啦， 服裝啦，即係甚至呢種咁嘅偏見咧，我到今時今日都改唔到嘅。咁所以我每一次我見到啲韓星，我就有一個疑問就係：咦，佢哋都收到幾即係炒飛又成呢個咁嗰啲英國樂隊啊？以前譬如我哋再睇 Stand Up Ballet 啊、日本啊、安全地帶咁嗰啲 係咩咧？ 嚇，嗰啲係咩嚟嘅？你有冇呢個感覺啊？ 係啊，我都會覺得嘅。譬如尤其是而家啦，化妝品啦、啊，好多嘢都興曬韓國，我會覺得日本唔係靚啲咩？點解？即系会中意韩国嘢，成日觉得韩国咧，其实有少少似中国嘅山东嗰啲嗰一边啲 feel 嘅，即系老土少少嘅。 系啊，你讲呢句说话，或者我头先讲啲嘢，真系俾人即系好出，即系佢即系一系就唔听啦，听真就一定闹嘅。我唔知啊，即系可能即系而家对嗰个韩国文化嗰个追求咧，其实就。即係真係想喺年青一輩相當熱烈嘅，咁所以咧，即係雖然頭先我哋話老餅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如果我自己遇到有一日係有即係識得韓國文化嘅朋友，我都會叫佢開節目嘅，咁就放一啲係即係比較年青啲嘅觀眾啦。咁我哋老一輩嗰啲就係喺度懷舊啦， 講舊事啊， 講舊事啦咁就我嗱，即係好坦白講，我對日本文化咧，我哋係追求好耐嘅，不過我從來冇去過日本。 吓，去啊！ 真人我一次都未去过。 吓，去啊！ 咁就喺即系呢个福岛大地，即系大地震之后，我更加唔会去啦。 系 个原因就即系另外啲节目去讲啦。咁你自己就成日去日本噶嘛？ 系啊。 你日本系其实系咩性质，或者你逗留咗几耐？ 我咧其实初初细个嘅时候咧，我就系、是想做歌星嘅。 咁啊，到而家都仲可以咁，我细个时候。 咁啊，收尾都即 即係簽咗合約啦，咁但係覺得唔係好適合自己啊，因為做歌星咧要唱歌噶嘛，同埋要跳舞啊，咁我手腳就唔係好協調，咁啊收尾就冇做到啦。咁啊同我姐姐咧就做時裝嘅，咁啊一做咗十幾年啦，咁而家都做緊嘅，咁但係我就呢段時間就休息咯，咁所以喺日本都有成十幾年嘅時間。 即係你直情喺日本住啊？ 有四五年喺嗰邊直情係租屋住咯。 哦， 咁之後就因為每次過去嘅時候咧都要執屋啊，因為我係住榻榻米嘅，咁所以好多有少少昆蟲嘅會有，咁太辛苦啦，咁我不如住有一段時間住酒店咯。 哦 ，OK， 嗱，我聽到我就好奇怪，因為咧以一般嗰個年代嘅人嚟講啦，我唔知而家係咪啦，其實我好向往日本嘅，咁我甚至有一啲觀眾咧就佢喺日本係娶埋。结埋婚嘅，有家庭嘅啦，咁咧就照理咧就唔会翻嚟香港噶嘛。我成日都讲，如果譬如话举个例啦，譬如前一排我喺澳洲啦，我喺 Brisbane， 我一定唔会翻嚟嘅，要喺嗰度长住。咁你喺日本长住，我谂系咪东京啊？ 系喺东京，东京大阪两边做嘢咯。 系咯，咁一个咁好嘅，即系好多人其实好羡慕嘅一个即系生活嘅条件咧，点解会翻嚟唔翻嚟？ 我谂系当时咧，如果你做嘢嘅时候咧，你系完全睇唔到日本有几优美嘅，因为我工作咧差唔多有成，即系我有几本 passport 就用咗，咁有成飞咗成三百几次，咁直情系对日本呢个字系有恐惧嘅。咁 点解？ 因为净系做嘢啊嘛，即系太过投入去做嘢，我系冇去过旅行啊，譬如和歌山啊嗰啲啦，我系完全冇去过嘅，咁净系挂住做嘢，咁变咗你系侧边好靓或者好值得欣赏嘅嘢咧。是冇的，咁同埋我嗰个即係后生嘅时候呢就去咗日本，就冇咗喺香港生活啦或者學習嘅机会，咁成日搵钱，咁到而家先知道呢不如翻去嗰边，慢慢先睇翻嗰边嘅景色啦，我连樱花都冇睇过。 哦，呢啲就咩呢就 即系唔识得欣赏咯， 只缘身在此山中，唉，真系啦，系啦，吓，你喺入边咧就睇唔到， 睇唔到。 咁但系咧，即系喺咁日本咁耐啦，咁有好几样嘢，其实即系你，我谂啲观众都会问。第一样嘢，啲日文得唔得？ 吓，我系。照顧到自己啦，睇醫生嗰時識啦， 唔係點菜識唔識？點菜識唔識先 ？OK 係嘛？ 因為我都喺嗰邊學讀語言學校先嘅，我好奇怪嘅，其實我係做咗嘢之後我先過去讀嘅，因為做嘢嘅時候咧係完全溝通唔到啦，佢哋唔識英文啊嘛，咁就要俾錢翻譯，咁十幾年前啦，一日都要20,000 yen 嘅。即系翻譯， 我發覺你好奇怪，你嗰、那個即係你嗰、那個那個做法同而家我認識日本係好唔同嘅，即係幾炳然，竟然係俾錢就可以買，即係租個翻譯翻嚟嚇。 係啊係啊，嗰邊嗰時興係有呢啲嘅。 我可以講俾你聽，我有個舊同事啦，咁就即係唔需要講佢名啦。咁佢就去早稻田大學讀書嘅，佢讀哲學添。係，佢第一年去咧。即佢喺香港已經學過啦，佢上堂完全聽唔明講咩嘅。係 係 咁但係咧，佢經歷咗呢一個咁嘅階段咧，佢逼自己去學咧，咁好快亦都即係適應到。係咁第二年開始啦。咁佢就話咧，其實咧而家好多譬如大陸人去咧，佢仲狼。即係佢哋學日文嗰、那個那個動力咧，係遠比你香港人即係犀利好多。 係啊，佢哋因為要工作，其實我哋以前咧，聲聲都話咧，喺日本大概讀三個月咧，係快過香港差唔多一年嘅，即係有一年嘅時間，變咗我哋讀咗三個月之後咧。就基本上是可以做 part time 的啦，咁但通常 part time 是做啲下難啲嘅嘢啦，即係 office 幫佢抹抹台。 哦，你好啦，我識得有啲洗廁所添，真嘅真係真事啊，洗廁所。 真係啊，係通常都係嗰啲學生做咯。 咁我自己咧就都有間唔中係嘗試學下日文啦。咁我感覺一我都學，我主要其實即係修英文啦。即係英文同日文個感覺係咁樣啊，調轉嘅。英文咧就越學越易，日文咧就越學越難。 係， 即係嗰、那個。你初頭你就覺得即係同中文差唔多啫，其實唔係嘅。第一樣嘢就係嗰種日本語文嗰啲好細緻嘅分別咧。你事實上其他人係好難去理解嘅。 佢有分敬語啊，即係 敬語你唔使講啦。我諗到你而家都係對嚟講咧個難度嚟。 好難，好難，係啊。咁變咗我諗韓國人會學快好多嘅。 韓國就都有敬語，有似韓國都有敬語。 好似我哋啲同學咧，有好多都係韓國人咧，佢哋一定會聰明過我哋嘅。 因為他們的文化呢就好像 人文、 嗯、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生活習慣，譬如去到日本的生活習慣、嗯、即是、適不適應呢？ 哇，初初是、好慘的，因為不懂日文啦，咁又要租屋啦，咁有一段時間係完全都好好似自己講緊外星話，同埋有時有啲緊急嘢喺屋企發生嘅時候咧，係完全揾唔到人幫手咯。即係女仔係最驚曱甴噶啦。咁曱甴嘅英文係點講咧？或者曱甴嘅日文點講？ 曱甴日文點講？ 我都唔識啊，英文都唔係啦，好驚啦。咁啊，即係揾啲包租婆去幫手啦。咁同埋買嘢咯，即係買嘢生活。初初就會覺得好貴，啲嘢好貴，乜嘢都會格價咯。因為以前即係喺香港嘅時候，好少煮飯噶嘛，咁你啲嘢完全係冇曬概念咯。咁啊就要慢慢去學，但係喺途中當中係即係學識咗好多嘢嘅，其實都係一個樂趣嚟噶咯。 嗯，咁第三樣嘢啦，東京嘅地鐵啦， 係 點搭法咧？ 哇！初初我就成日都會蕩失路嘅，但係而家咧我已經係好熟噶，熟過香港嘅。咁有陣時啲日本人咧會問翻我啦，咁我會話翻俾佢聽，但係佢會好驚咯，即係佢知道我唔係即係本地人啊嘛。咁佢就會覺得你係唔係噶咁熟嘅咁。咁我已經係達到好熟，我知道即係要點樣轉車啊嗰啲咯。但初初我諗有三四年都會成日搭錯車。 成日搭錯車係嘛？嗱頭先阿 May 講嗰樣嘢咧，就大家要留意一樣嘢，日本人咧其實跟其他地方文化人很不同的、即是其他文化，即其他地方人，譬如英文，如果你講稍好啲英文，人哋會 appreciate。 日本人如果你講好地道日文，佢驚你嘅， 係 點解會咁樣？ 佢咩人嚟噶？望一望你先咯，好似唔係好信，同埋係咯。如果你講英文仲驚， 係 一講 excuse me 已經彈開曬啦。即其實而 到而家都仲係咁樣。 而家我啱啱最近翻嚟啦。啲人不停咁講些些咯，即係講國語， 講國語 係好慘。我覺得已經係同我以前嘅唔係好同，好多簡體字咯。 咁日本都係簡體字嘅問題， 係國外嗰啲簡體字咯，好㗎，覺得係。 咁即係大勢所趨啦，呢、這個就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所以大家就見怪不怪啊。咁頭先你講到啦，進入翻佢啦，其實八十年代日本、九十年代日本已經好唔同啦。 嗯， 即係去到依家，我諗同我哋認識的日本已經係一個即係好大好大嘅分別嚟嘅。即係主要嚟講，個分別喺邊度？ 嗯，我當初我去嘅時候係九十年代啦。嗰時就係不停有好多日本人都同我講，就係景氣唔好啦、一年差過一年。咁因為我係做時裝嘅，我係從來喺呢十幾年裏面我冇聽過一年佢哋話好生意啊。 嗯， 是不停咁樣就話啊，今年差過上年啊，慘啦，點算咧咁？呢個係我喺九十年代至到二千年嘅即係直嘅感覺啦。再早少少我就比較細一啲，咁就唔係好知以前。 我諗你同我哋嗰個年代，即係雖然我冇去過咧，係好唔同啦。即係嗰陣時你可以講話，即係從七十年代係仰望日本嗰個文化，即係好多新嘢啊，好多政治嘢啊，你好多潮流嘢喺嗰度出嚟。譬如舉個例，以前梳咩髮型咁，有個時期都係睇呢個近藤真彦， 我咩全 孖前頭嗰陣時嚇。咁到依家，喂，真係兩個世界嚟啦啊！咁你講話潮流嘢，咁你已經俾韓國嗰啲追上你啦嚇。譬如淨係講個手機咁樣係嘛？ 係娛樂事業啦， 娛樂事業啦，你而家啊，日本嘅歌星，日本嚇。咁另外一樣嘢經濟上。 是 你又開始覺得，咦？呢、這個中國係即係超越日本喎，咁樣 啊？ 咁係唔係？即係當然而家仲拗嘅，但係起碼日本人自己嘅自信心真係同以前好唔同。 係嘛？一定係 以前即係特別喺呢個八十年代高峰嘅時候，真係話連美國佬都要買起，要買佢。咁而家我諗就即係冇呢樣嘢。 我初初即係踏足日本第一年嘅時候咧，係九十年代初啦。嗰時都有寫住係唔俾中國人入㗎，即係我做生意有啲地方係唔俾人入。我嗰時就開始先知道，原來好似覺得中國人好渺小啊，同埋尤其是我係女仔啦，咁又都幾傳統地即係歧視女性，好多嘢都我會感覺到成日俾人蝦咯。咁但係到後來啦，到近幾年啦，再去即係做生意嘅時候， 那些日本人跟我说，中国人真的有钱呢咁样。即是你是觉得完全他那个眼光呢是跟十几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咁呢样嘢是感觉到慢慢即强国的势力咁样。 我呢个你在其他地方都睇到嘅，譬如欧洲系英国都系啦。咁佢即当然当面就咁背后可能都系闹你嘅，都唔中意嘅。咁呢个就睇呢个咁嘅经济嘅局面到几时有改变啦。咁喺呢个台嚟讲咧，即都不得不系即问一个问题嘅吓。咁佢哋嗰边分唔分得边啲系中国人，边啲香港人啊？ 分唔分到啊？我最近就过去啦，咁我就学插花嘅，咁嗰个声声都话咧。通常國內的人就比較嘈啲，即係不停在你身邊講嘢。 咁老實講，我呢個真係講，香港人都好鬼嘈嘅。我去咗旅行，點解咁多人講？即係咁多香港人喺度。 唔係都係。 咁而家就唔係啦，咪有人比你更加嘈咩？咪 基本上可能佢哋分唔到，係啊，即係著衫嗰啲，基本上國內都係去曬嗰啲地方買衫噶啦嘛。 唔係，咁我覺得呢個就香港人自己要主動去分啦。即係你自己行為舉止或者各個方面都俾人睇到，即係呢個係香港自己獨特嘅文化喺度。咁我都係想講佢，你唔好影衰香港嘅，即係出到去係嘛？即係有多嘢就係、是，即係日本咧，其實就好多生活嘅細節咧，即係大家要尊重嘅。 係啊， 你即係初頭報，即係初嚟報道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透過不同嘅途徑去掌握下究竟係乜嘢嘢啦，好啦，咁嗱，即係呢個節目咧就是、開宗明義啦，咁我哋都係即係講翻一啲即係我哋心裏邊我哋中意嘅日本文化嚇，咁唔中意我哋都會講下嘅。咁點解呢個節目個名叫大好日本咧？ 好咧喺日文同埋中文嚟講咧都係中意咁解嘅，咁大好咧就係好中意，即係 Daisuki 大食件，我成日以為大豬堡係咪？係咪？唔係 大食件， 大食件嚇。咁即係呢個節目，其實你想做咗個乜嘢嘅目的咧，或者做點解要做呢個節目咧？ 因為咧我喺日本都有成十幾年嘅時間啦。咁我會接觸到好多日常，你哋可能未必會旅行嗰時咧，可能。唔會接觸嘅嘢，我就會接觸啦。例如，譬如一對鞋啦，一對鞋係會點樣做嘅咧？咁啲人成日都會買日本鞋，但係日本鞋嘅製作過程係點咧？咁我因為嗰時我就要去訂貨啦，咁所以呢啲我就會知道。咁同埋以前係唔係好識得欣賞日本嘅，但係到而家咧，翻到嚟香港嘅時候，發覺香港人咧太過緊張啦，好多時候係冇咗嗰種日本人嘅情緒。 嗱，呢個就真係你要講多少少啊？東京人緊張定香港人緊張啲咧？ 我覺得兩方面都緊張，但係而家香港咧我覺得辛苦啲，因為日本人咧，佢哋識得分去一啲公餘嘅時間，佢識得去嘆啊，識得去有品味去做譬如真係會插下花或者去行公園欣賞下花。咁香港人有時間咁都可能會打機啊，即係或者去睇戲。佢嗰邊啲人就悠游啲嘅，除咗辛苦之外，即系虽然我都成日见到喺日本里边好多痴汉啊，尤其是今次咧，我去咗五日，我起码又见到三个傻嘅人，即系喺地铁一出嚟咧，因为好逼，咁佢一到站咧，佢就行出嚟跳咯，系咁喺度自动跳，跳完就嚟闩门嗰时候，我就见到入翻佢，即系我谂嗰边都压力大，但系佢哋喺生活水准方面咧，其实系会。好過香港少少噶， 難選有三根釘嘅，差咁多年啦，但係個底厚嘛，佢到而家都係仲係一個相當之經濟富裕嘅地方嚟嘅，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同以前比就差咗啲咁解啦， 所以好想即係將日本一啲嘅文化、一啲嘅品味咧，可以介紹同大家分享咯。 咁你喺嗰度咁耐咧，其實主要係從事啲乜嘢類型嘅生意啊？ 我咧其實就係喺香港咧就係做零售，後來咧就誤打誤撞咧就做咗日本時裝批發嘅。咁我就係咧喺日本咧每一間商社啊，初咧就係敲門嘅，即係知道佢哋嗰個區係做成衣嘅，做時裝嘅，咁就敲門咯。 咁就問佢你賣唔賣貨俾我哋啊咁樣。咁然之後就如果佢哋 OK 嘅俾你睇嘅，或者可能俾你買現貨咯。咁如果唔買現貨訂貨咯，咁然之後就慢慢建立咗個關係啦。咁就我就將日本嘅時裝就運翻翻嚟香港賣，咁就係批發嚟嘅，就批俾香港一啲嘅小店或者商場嘅店鋪。 呢、這個做法喺當其時嚟講係咪好少人會咁試嘅？ 是啊，以前呢就因为我入行的时候呢就是容易啲嘅，可能你会顶一间铺头，咁佢就会俾埋啲卡片你啦，即係上一手会俾埋啲卡片你啊，你去呢几笪地方啦，咁我介绍个翻译俾你啦，咁我哋就做得到嘅。咁但係呢语言係一个最大嘅问题啦，同埋诚信啦，即係佢初初佢会觉得啊，你哋信唔信得过㗎，未试过同即係外國人做生意，咁到佢哋有一間肯同你做嘅時候咧，你就慢慢同人哋講啦，嗱邊間都做啊，咁佢哋就會開始信任你啦。同埋以前我記得係冇乜即係香港冇乜日本時裝，有都好貴。 咁 變咗其實係矜貴嘅，即係啲嘢好矜貴，同埋我以前鋪頭咧係有成三十幾四十人喺門口排隊。等你啲嘢翻，咁即嗰時係唔同而家咯，即而家你去到商場好多地方都有日本嘢賣。 呢、這個有少少背景嘅，個原因就係以前去日本好難嘅。係 啊，要攞visa。 我即當年咧，即呢個都唔係講叫好耐好耐啦，講緊都係九十年代尾啦， 系啦系啦， 嗰時你去咧，即系我有個下屬同事去啦，佢走嚟揾我，要我簽名， 啊、 就即系要證明佢喺呢間公司佢喺度做乜， 仲要留難你，我每一次都好慘噶，去攞 visa 去啊，成日都留難你啊，要你行幾轉啊，鬧你啊，即系我哋都覺得好辛苦。 咁點解收尾你又會直情會可以喺度住到添？ 因為我嗰時係讀語言學校啊嘛，咁咪有學生嘅 visa 咯。 咁你嗰陣時嗰個年代去咧，頭先我哋講嗰位同即係同舊同事咧，佢日本讀書係要喺當地要有擔保人 的。哦，係啊，係啊，我哋都要嘅。 嚇，即係你要喺嗰度揾到個人擔保你先。 係啊，係啊，係啊，好、啊、煩。 你知你幾煩，幾囂煩。 仲要有啲錢喺銀行啊，咁樣 啊，有存款嘅證明 記錄啊，係啊，係，真係咁。 咁但係正因為係咁樣咧，咁所以啲人咧就覺得去日本咧一個好高檔嘅位嚟。 係啊，成日都話你又好啦，去。 我係講嗰陣時，又唔係而家。 係啊，你好啦，喺日本住咁樣。 係啊，咁但係呢個係幾時開？似改變，我記得好似都係十年到嘅事嚟咯，即係香港嘅簽證可以 免簽證， 免簽證可以。 我諗係即係八年到 啦，八年到啦 嚇，八年到啦。 咁呢個改變對你自己有冇影響？ 哇！如果係工作上咧，生意上係有嘅，因為免簽證咧，成日都會喺日本盡翻自己啲客啦。 咁啊， 係咁樣咯。 咁我覺得嚟買，我使乜去你公司買？ 即係有呢個問題，咁所以亦都要講你牙力啦。即係喺嗰邊做生意同日本仔嘅交情好唔好啦？咁啊，即係如果你譬如簽咗合約啊，或者即係做生意做得多嘅，咁佢又會即係淨係賣俾你咯。咁變咗嗰陣時一開放嘅時候咧，初初就成日見到香港嘅客人啦會撞啦，咁佢哋希望即係自己揀嘅或者喺零售買都好啊，唔使經理批發咁。再後來咧，大概六年前到啦，就中國嘅客人已經自己飛啦，係啦，咁佢哋直情係做埋水客咁樣咯，即係大批咁樣喺日本嘅零售掃一啲貴價嘅嘢翻去中國咯，係。 咁呢個貴價問題咧，其實下一節翻嚟會講啦，但係起碼呢個要提一提咧，就係。即係個水貨嘅問題咧，係咪日本方面都會有嘅？ 哇，好犀利！我初過去嘅時候咧，仲有去秋葉原咧，啲人咧去買電器嘅，即係九十年代中到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那個水貨咧係時裝啦，時裝都係比較多啲，可能容易匿啲啦，同埋即係個價平啲嘅。咁好多年青一代咧。都即係加入咗呢個水貨，即係代購呢個行業嘅，喺 Facebook 裏邊都好多。 咁大家唔需要因為呢樣嘢而自責嘅，因為我據所知日本人都走水貨嘅， 係嘛？ 我有啲人歐洲識佢哋走 LV， 佢嗰邊走 LV 噶嘛？ 係啊，佢哋有啲鋪頭咧，真係賣呢啲噶嘛？唔知咩大黑屋啊嗰啲咁咧，就賣呢啲 水貨係。 係啊，佢哋又好似而家強國人咁樣啦，不過佢哋早行少少，佢哋好熱衷，譬如 Prada、LV 啊咁樣，即係瘋狂嘅啲女，聽講啲女學生係因為咁而要即係出嚟做嘢， 交 啊，即係咁呢個又係即係一個社會另一面嚟啦嚇。好啦，呢節即係完之前咧，問一個好 sensational 嘅問題，好刺激嘅問題。 係。 日本男人是不是很鹹濕的呢？ 都有些是 的。我講一講，你不講我講先。就是因為呢，就是打前兩年到啦。咁就有位日本女拳手嚟香港打拳啦。咁收尾攞冠軍添，打贏咗一位香港嘅女拳王阿 Venus。咁我收尾時候同佢做訪問，我問佢點解學拳喎。佢日本啲男人好鹹濕，成日就係摸佢，所以佢就學個功夫就係去做啲咁，結果就越學越勁啊！ 都係噶。咁我試過即係喺車上面有痴漢啦，即係飲醉酒嗰啲咯。咁我因為可能我係本身係香港人咧，就比較即係烈女一啲嗰啲性格。咁佢真係 一拳執落去， 我真係硬佢咯，即係攞身攞硬去踢佢啦。咁我姐姐就好驚咯，你唔好打交啦咁。咁即係會有呢啲，同埋試過一次就比較誇張啲。其實唔係一次啦，即係係一啲商社裏面入面嘅營業啦。咁佢係負責即係照顧啲香港客人嘅，咁佢係識英文嘅。即系每一次去，佢都要拖住我只手嚟行啦。即系我好惨啊！即系我 咁唔系点啊？你咁唔直情兜巴星 佢？即系你又做嘢咧，佢你分谂紧佢系咪热情定系咩咧？每一次 梗系唔会热情啦。 每一次都拖住你只手啊！呢度有新嘢卖啊！咁好惨啊！咁我冇办法啦。咁有阵时即系我姐姐都话难为你啦咁样。 唔係，我覺得呢啲係縱容啫，你即係呢啲你嘛， 已經盡量避嘅就係真係好。 但係以我理解，聽你咁講，其實日本嗰邊啲女性係唔興即係走去好似香港，即 係比較懦弱啲嘅， 我比較懦弱啲， 係比較懦弱啲嘅，係啊， 即係話希望我件事。唔好搞大算数啦。 係咪譬如喺车里面你见到呢啲咁嘅痴汉咪避囉，即係佢哋会褪囉，会闪囉，就唔会好似我咁攞腳硬佢囉。 OK， 咁大家听住啦，即係呢个一个好好嘅學習嘅对象嚟㗎啦。即係你无论香港啊，你喺日本啊，其他地方都系啦。咁因为呢就呢啲嘢呢世界有几个地方有出名嘅。咁日本呢就即係我唔係聽好，但係即係一啲以傳啊，或者頭先我哋訪問嗰啲佢有講嘅。咁另外地方就是意大利， 係、 意大利就聽講咧，就去到咧就一係個屁股啊，係其他地方俾人搣嘅。 哎呀，咁衰！ 係咁嗰個就佢哋嘅文化嚟嘅。 哦，係咪熱情咧？ 我唔知啦，咁你自己試下去嚇，去下羅馬，去米蘭係咪咯？但係照計你做時裝，你都會去米蘭嘅。 有，我有去過，因為我以前都有去。 你冇經歷過呢啲嘢嘛？ 我冇經歷。 我去真聽話就十居其即係五都四五都有呢啲嘢嘅嚇。 我以前都係做歐洲時裝，都有做歐洲品牌。 咁啊，阿 May 既然咁識咁多時裝嘢咧，咁我哋可能咧。呢、這個節目或者其他節目都找他上來講講時裝啦。咁第一節很開心啦。即係大家未聽過日本嘢咧，我哋再喺下一節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日本嘅時裝。